现在减掉了26斤。 减掉了26斤的大猴，已经将近两个星期没有出现在我们周六的潮流梦工厂的环节当中了，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收听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围观一下。那收听收看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就是通过关注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易直播平台上面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先来跟大家预告一下啊，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来做一个夏季护肤品的大测评，因为在上一周的时候我们做的是底妆部分的测评，对，可是呢如果你要是真的想有一个很在夏天很清透非常好看的底妆，首先还是要皮肤底子很好，那皮肤底子好的话就需要用一些适合自己的化妆品。今天我们在节目的现场当中有4位女孩子，分别呢我们的肤质都有所不同，除了我和大猴之外，还有请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就是同样也是美妆达人的咪咪和晶晶，欢迎你们两个，可以打个招呼喽。 大家好。 嗯哼，那在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四个女生也会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现场就可以看到我们带来了全套的自己平时生活当中用过的护肤品，也会跟大家来种草一些你不要走过的弯路，或者是真的很适合夏天用的一些单品。而且之前我们也跟大家推崇说的是，每一个不同肤质的女生在用不同产品的时候，它可能效果也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场也会来给大家带来一些我们的评测。现在说一下，我是非常干的皮肤，干性皮肤。 嗯，我是那种油性然后容易长痘的皮肤。 嗯哼，晶晶呢？ 我是那个混合但又比较敏感的。 嗯哼， 容易长痘的皮肤。 嗯哼， 我是比较干性然后也会敏感。 干性敏感，混合敏感，大油皮，还有我这个普通的干性皮肤，所以基本上还是算是包含的很全面了。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收听收看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在这个夏天找到适合你自己的护肤品，不要再给你的皮肤走弯路了。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潮流风向标，来看一看美妆方面有哪些全新的资讯呢。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大家依然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易直播平台上面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在今天潮流风向标的第一条呢，首先要来说的是明天就是母亲节了，我想知道你们都有没有给妈妈准备礼物。 我是有，我觉得我就是最好的礼物，所以我明天要回家。 你是不是有一点不要脸？ 很过分。真的吗？你的礼物就是自己吗？ 对， 那你明天，那你明天至少要给自己寄一个蝴蝶结什么之类的吗？ 我觉得我瘦了我妈就很高兴了，你知道吗？我没有跟我妈讲我瘦了这件事情，我妈每次打电话说你瘦了吗？没有没有，然后准备回家给她一个惊喜。 所以你也许明天，那你觉得以你妈妈的性格，她见到你会是会觉得说哇宝贝你瘦到让我就是就给你一些很鼓励的话，还是说也还好吧？ 不会，我妈会关上门，我没有这么瘦的闺女。 真的吗？那你就要好好补一补呀。 其实也没有， 毕竟太瘦了。 可能没有很瘦。 晶晶和咪咪呢，有给妈妈准备母亲节礼物吗？ 我是每个节日都会给我妈买礼物。然后但确实这个节日忽略掉了，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在忙于就是公司的活动。然后确实今天你要不说，哎呀，但是我今天晚上应该会录完节目。 晶晶你要离话筒近一点哦，你没有对到麦克风。 好我今天应该录完节目就会直接去给他买一个礼物补给他。 真的吗？ 对。 妮妮呢？ 我有订花。 有订花给妈妈？ 因为我13号在北京，我可能回不去。 嗯哼， 但是我有联系花店给我妈妈订一束花。 对，其实无论送什么礼物贵不贵重，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想到妈妈。就像大猴啊，他减肥成功了，妈妈也许真的会比他给他礼物还要开心。但是呢各大护肤品牌在母亲节的时候都推出了各式各样的想吸引大家购买的母亲节的限定版，比如说来给大家看一看图，比如说兰蔻出了一个母亲节限定的这样的一个套装，它是和台湾视觉艺术家安哲共同推出了这一套母亲节限定版的口红，就是这位艺术家。另外呢，这三支口红壳上都有 这个艺术家绘制的法国风情刻印，包括玫瑰啊、巴黎铁塔呀、啊、和红尘这样的图案。然后这个设计师主要想表达的理念是说，重现法国女人每一个倍感自信的完美时光，漫步于巴黎铁塔下，像就是那种舒适的感觉。但是我个人对于这个套装并没有什么感觉，直接给大家看一下。另外呢，除了这样的口红套装，植村秀在今年的时候也推出了母亲节限定套组，它的名称叫做无色线粉雾唇膏礼盒组。它这里面一共是也是有四种颜色，但是我不知道大红，你妈妈平时是爱涂口红的人吗？ 啊，她会，她喜欢， 她会涂。那涂、就是只涂口红，还是其他的妆容也画一些？ 啊，只涂口红，然后画个眉。 OK， 那接下来呢？除了植村秀，雅诗兰黛在今年的时候也是推出了一套母亲节限定系列。这套系列看起来还是性价比挺高的，因为它的价格是在8100日元。然后呢，里面包括了八色眼影，还有一个腮红便携盘，还有人气口红两支，还有迷你版的睫毛膏、爽肤水以及小棕瓶精华各一个。这样是不是还挺划算的？ 我看还送了一个包。哎， 对啊，还送了一个包，就是图片后面的这个包， 这个还蛮好看的。 而且8100日元大概是 800块人民币吗？ 500块钱左右吧。 这么便宜？ 对啊。 天哪， 很划算吗？ 划算了。 所以如果还没有入手的话，估计在这个时候你肯定也是买不到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潘多拉这个牌子，在母亲节也推出了母亲节限定，但是我觉得它并没有那么走心。对，因为它平时的风格一直也都是这种少女系，然后它所谓的母亲节系列都是桃心啊，很可爱的这种，我觉得妈妈不见得会喜欢，对不对？但是它值得一提的是呢，它会有一些这种小吊坠，如果要是妈妈的年龄或者你们之间有什么特殊的纪念数字的话，也可以把这些吊坠选择穿在那个串成一串送给妈妈，这样就还可以。当然了，你也可以选择不送礼物，用减肥的方式来回馈你的妈妈，她可能会更加开心。好，接下来呢，我们想来探讨一下，因为夏天了嘛，女生出门，我不知道你们今天带的都是大包还是小包。 我带的是小包呀。 你没有带包？ 对。 为什么？ 因为贫穷没有钱买新包。 别跟我胡说。 其实是因为出门太赶了。 嗯哼。 然后 可出门太赶了的话，那你东西都放在都装在大 哦。 然后咪咪今天带的是一个小包是吗？ 一个很迷你的一个小包， 很迷你的小包。然后晶晶带的是一个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偏大的一个包了。 对， 然后我自己带的也是一个中号的包，所以也很好奇我们现场的几个女生在平时出门的时候包里到底都会装什么东西呢？我们现在要不要来翻包一下？ 翻袋儿，这个、就是、 先翻你的吧，你的这个太无聊了。 什么？ 你要来给我翻哦，你要交给我来。来看一下，大猴平时出门，这个都是你平时出门一定会随身携带的，这是一个墨镜。 墨镜我有放到里面吗？ 嗯哼，你有放到里面，没有带一个空壳。你能戴上墨镜让我看一下吗？另外就是女生会常戴的，她带了3支不同颜色的口红。 是这样的，透眼睛的墨镜。 挺好看的呀， 我还蛮喜欢的。其实是买错了，帮别人买错了。 你为什么还要带香水呢？ 因为也想香香的出门，也想当一个精致的猪猪女孩呀。 可是你喷上了之后，喷好之后再出门不就可以了吗？ 嗯，没有带包的人就很匆忙，也没有喷香水。 这个是什么？ 这是一个隔离。 嗯哼，隔离也不是在出门前就涂好了吗？ 我没有好好的擦粉底，所以我就想路上说不定可以补个隔离，然后忘了。粗糙。 介绍一下你这几支口红的颜色。 这个是为了带来好运买的。它是阿玛尼的黑管302。 嗯哼， 也叫锦鲤色。 嗯， 我给大家试一下吧，这个颜色还挺特别的。 OK， 就是他们说那会儿微博上很火的一句，就是转发此锦鲤会带来好运，就是那个锦鲤的颜色是有一点橘又有一点红。 你现在涂的就是这个颜色吧？ 对， 然后这一只是前几天出门的时候新收的烂南瓜色，就擦上以后意外的显白。 哎，我怎么记得你有很多烂南瓜色？ 但每一只我都觉得不一样，赋予了它新的灵魂。超级显白，就是看着很一般。我以前还 diss 过，就说啊，为什么要炒那么高的价格呀？为什么要封墙啊？然后买了以后不可自拔，是这样的。 我看看这一只， 就是饱和度特别高，而且特别持久。 嗯哼， 这一只就是比较荧光的那一种，也是橘调的颜色。我会觉得显得我比较年轻，这样的颜色。 你戴的这三只色号并没有什么区别，在我看来。 但是我看着是不一样的，它都有不同的名字，你知道吗？ 你不觉得吗？它们都是一个色系的呀。你应该，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带一些撞色，比如说会有一只是红色的，或者是一只纯粉色，就会完全不同的色系啊。 我跟你讲，黑黄皮的烦恼就是这样，我只能擦橘红色。 好吧，刚刚我们看翻了大猴今天随身携带的，并不是包，是一个袋子，非常不精致的女生了，可以说。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下晶晶和咪咪两个女生的包里随身有没有带什么美妆的小物品。毕竟夏天大家可能都想有一个比较清透的妆容，出门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补妆的小工具啊之类的。晶晶，你自己翻，然后自己讲解就好了。 我那个看了大猴了之后，我觉得我突然不是个女生，因为我虽然拿了这么多的包，但是我觉得出门的情况下呀，我可能就会带一个就是这种气垫，对，然后会补妆嘛，对吧？然后会带一支口红。 口红只带一支吗？ 我通常来说我出门就会带一支，如果没有说特别的需求的情况下，我就会选一支今天我比较喜欢的颜色，然后我就会带一支。然后呢，最重要的就是还会带一个唇膏。 润唇的。 对，润唇的，因为在用那个口红之前先打个底嘛。然后美图手机拍照必备嘛。然后其他的就还好吧，我还带了一支，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抗蜡的， 对，抗糖化，对。然后其实就很简单了。 哎，这个不是说睡前喝是最好的效果吗？ 对，但是其实就是比如说你喝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呢你突然比如说像你昨天没有睡好，然后你今天下午要录节目呀，或者说你有其他的事情，然后你提前喝一支，然后它在几个小时之后其实也还会比较好，但前提的情况就是前提下你已经喝了一段时间，对，身体里已经吸收了一部分才可以。然后其他的我都已经摆在上面了，对，然后这是我比较带的， 就是平时出门随身会携带的一些东西。 对对对，可能也会带墨镜啊这些。对，但今天我 防晒你们不会随身带吗？ 防晒也会带，但是 如果是非常热的太阳很毒的天气，会带防晒喷雾在包里吗？ 对，会。会的。 咪咪就不会，对不对？因为他会把自己裹得很严实。 对，我喜欢夏天穿长袖，这样我觉得物理防晒还是蛮好的。然后我的包其实因为我今天带一个特别 mini 的一个小包，所以装不了很多东西，然后这就是一个卡包，就很方便，然后有现金也可以放得进去。然后今天也是走的匆忙，然后有一个小首饰盒，然后就会就是不用在家就挑，然后可以到什么场合带着。 太鸡肋了呀，这首饰盒。 是吗？但我就是因为我出门有时候可能会换衣服，什么场合换什么衣服，然后可能会搭配不同的首饰。 女生真的是很奇怪的动物，对不对？ 对， 因为每一个人就是我会觉得说戴首饰盒和戴香水，像刚刚大猴那个袋里不是装了一瓶香水吗？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带香水出门？你出门前喷好了有什么可带的？隔离有什么可带的呀？好，咪咪你继续来讲。 然后我还有带三支口红。一个这个是小润唇膏，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用，也很便宜，一个泰国特别出名的小草莓。然后它会有一个变色的功能，有时候咱们淡妆的话很适合它。然后这个是一个粉色的，粉色的小香夹的，还有一个 Tom Ford 的这家，然后这个应该是一个最近特别火的一个番茄色，我觉得我碰到 十六号， 对，碰到很多人都是同款。 但这支颜色会不会比较适合秋冬呀？ 我是觉得，因为我也是一个黄皮，然后它就很适合黄皮的一种泛橘色的一个口红。然后剩下就是隐形眼镜， 会戴的一个。 哦，我也有戴这个。 对，是吧？嗯、这个很好，有时候晚上会眼睛很干。 嗯哼。 然后一个唇刷。 唇刷也要戴吗？ 对，因为有时候涂这种口红会有颜色，我的唇型可能不是很好，然后这样会有一个很漂亮的唇峰。 太精致了，如果是我跟大猴，我们可能就会用手蹭一蹭，或者用纸擦一擦就好了。 对，确实是那样很方便，但是如果用唇刷刷出来会很好看， 轮廓比较好。 对，轮廓很好。剩下就是一个小糖， 嗯哼， 就可以净化嘴里的空气，然后就是护手霜。对，就这些。 你那么小的一个包里装了这么多东西。 对，这个 感觉你比晶晶带的东西还要多。 对，很耐装。 嗯哼，好，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都带了什么。其实我有提前，今天有提前跟他们讲说要翻一下包，但是我刚才发现我自己并没有特意准备一下，就是匆匆忙忙就出门了。我的包可以说是非常乱了。一个卡包，里面会有卡。然后一串钥匙，然后一个 TF 的双色的眼影， 喜欢那个吧， 还有刚刚跟咪咪同款的这个眼药水。虽然我不戴隐形眼镜，但是我觉得也很好用，因为眼睛如果很干涩的话，我是一个一只眼睛都干的人，所以我会常年背任何包去任何地方我都一定会随身带的就是眼药水。对，然后还有一支 TF 白管的07。 戴眼影是为什么？ 眼影你们不能理解吗？ 不是在家画好的吗？ 这也是很鸡肋的一个东西。 画好的话我会想补一下呀。而且我今天出门只用了一个颜色，它那个盒是双色眼影，它下面还有一个颜色，说不准我一会儿就想再涂一个呀。 感受到了我的报复欲。 然后还有一个遮瑕膏，虽然我也没有用，但是会有安全感。另外竟然还有一个气垫 BB 霜，竟然还有一个这个玫瑰的眼药水，然后就是上节目的时候要用的 U 盘了，然后竟然还有一支唇釉，以及一根眼线笔，还有一个口罩。我的包里真的装了太多东西了呀。 也很能装 啊。对啊，比较全嘛， 自己不整理的话都不知道，也不知道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大家平时在出门的时候，尤其是夏天这样感觉很油腻的季节，大家会在包里都装些什么，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沟通和互动。那我们这个时段呢马上就要结束了，跟大家预告一下，接下来正式种草的环节会跟大家来评测的是夏季的全套护肤品。那现场呢我们四个女生再来介绍一下自己的肤质。我小雨，我是干性皮肤。 我是油皮容易长痘。 嗯哼，油皮容易长痘。 我是混合偏敏感也容易长痘。 我是干性的敏感的肌肤。 哎，基本上我们每一次做这种护肤啊或者是底妆类的评测，很巧女生们基本上都是不同肤质都涵盖了，所以大家也可以通过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来给自己做一个自己做一个更加清晰的选择。因为有一些护肤品可能被炒得非常火，或者是什么某某明星同款呀，但是它的肤质适不适合真的适合你，是否真的适合你，这不太好说。所以还是要真的亲自尝试了之后，那我们这个节目给大家带来的好处呢，就是你不用走那么多弯路了，可以不用花钱再来买一些完全不适合你这个肤质的护肤品。所以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稍后的节目，不要走开，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一会儿见喽。 放

和女神之间只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17:33，欢迎再次回来，这里是 FM98.2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那今天呢是星期六，又到了我们来很欢乐的给大家种草的环节了。今天呢我们在种草这个环节跟大家分享的是适合夏天的护肤单品的评测，我们会详尽到适合不同的肤质以及护肤品的不同的部门，比如说从爽肤水呀、到什么洁面卸妆啊，你能想到的一切我们都会来给你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分析。那大家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易直播平台上面直接搜索活力982就可以啦。那今天呢我们做客节目当中的三位嘉宾，一位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虽然两个星期没有出现、大概快一个月没有出现，但是他默默地减掉了20斤的大豪，欢迎你。 大家好，我是大豪。 所以是因为可能是因为他减肥了20斤，所以我就很势利眼的让他坐在我旁边，以前他都不配坐在我旁边。 天哪，这个人真的是 节目效果。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欢迎出的两位同样也是我的好朋友，也是美妆达人晶晶和咪咪，欢迎你们两个。 大家好。 他们两个呢今天也是带了很多的护肤品，而且据说今天跟咪咪两个人之前皮肤上面都有一些问题，但是通过他们的自己的对自己的爱护和护肤，现在皮肤都变得非常好。他们是怎么变好的呢？也欢迎大家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进行收听和收看。在我们正式评测之前啊，我先是想问你们三个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早上起来和晚上用的护肤品都是一样的吗？ 但是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对， 为什么？ 因为我脸本身容易出油嘛、白天要擦粉底啊、擦隔离啊什么的。我如果是精华擦好几种的话，特别容易搓泥。所以早上我就从简， 不用精华。 对，我基本上就是爽肤水，然后基底油。 可能只是懒吧。 哎呀，不要这么想，这个私下里说。 然后呢？ 基底油，然后再加一层乳液。早上我会拍乳液，晚上我会擦面霜。 OK， 晶晶呢？ 我是早上的时候和晚上的洁面会用不同的产品，因为本身就是混合敏感的皮肤，所以这方面我就会比较注意。然后晚上的时候我也会加一层基底油，但是是局部的去护肤，包括一些就是去角质啊、净化之类的，我都会把它放到晚上。然后其他的像乳液呀、面霜啊、精华呀，也会适当的去调换。 去角质也不是每天都做的吧？ 但是它是因人而异，就是有的人可能你一周或者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去做一次、但是可能就是对于我来说再加上我自己现在用的这个产品，然后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一周可能用两次都没有关系。 OK， 咪咪呢？ 我大致是相同的，会有一些比如说有些感官会感光的东西，然后会那个美白的东西其实是不能白天用的。对，然后会有这些差别，其他大部分都差不多。 听完他们三个讲了之后，我觉得自己太不精致了呀，简直不配坐在这儿，因为我早上和晚上用的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可能有的时候如果太着急，其实跟大豪一样会稍微从简一下，但是用的产品基本上没差。好了，接下来就要抱着这种悲痛的心情来跟大家做护肤品的评测了。再来跟刚刚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来汇报一下我们四个女孩子分别不同的肤质。我是小雨，我的肤质是干性皮肤。 我是那种油皮然后容易长痘。 我是那个混合性的皮肤，然后又敏感然后也容易长痘， 很难搞的皮肤。哎， 我是咪咪，我是干性和敏感的肌肤。 干性敏感和混合性敏感还不太一样，对不对？ 但其实大部分人的肤质现在都是混合肌。 真的吗？ 对， 也有可能，比如说，有没有可能说我评测自己是干性皮肤，但是其实可能我对我的认知有点不对，可能其实我是其他肤质。 对，有可能，因为你局部肯定是不完全一样。 但是我是那种一年四季感觉自己就是，我之前觉得我没有办法用乳液，我觉得我必须要用最厚的那种面霜来敷在我的脸上，不然我就会觉得非常干，无论任何季节。 那你就应该从基底层先去补水。其实还是因为我们的底层严重的缺水。 对，底层干。 还是底层太干是吗？OK，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说的是你们 护肤品第一步带的都是什么？你有没有带卸妆之类的？ 有带卸妆。 那我们先来说卸妆，因为卸妆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大猴今天有带卸妆的吗？ 带卸妆。 没有带卸妆、嗯、你现在用的卸妆是什么产品？ 我用的是， 你用的是油状的还是水状的？ 我用的是膏。 嗯哼， 因为我发现卸妆膏，如果你 是不是这个， 是 你给我搞来的？ 是的， 对， 就如果顺便再去按摩一下的话，其实是可以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代替按摩膏的。 嗯哼， 而且像我这种毛孔粗的，按摩可能会有那个油脂。 这一款是不是只要就是脸皮肤是干的时候就可以用？ 就是干手干脸。 干手干脸。嗯哼，这一款是最近也是之前在我们上节目的时候被种草的。然后呢，我使用了之后，刚开始不太喜欢这一款卸妆膏，因为我觉得它味道太难闻了，有点那种中草药的那种味道，很奇怪，会有点刺鼻。但是呢，用了几次之后，我就发现我默默地爱上了它，因为它会给你的洗脸带来不一样的感觉，就是洗完了之后整个人会变得非常干净，就比之前洗的感觉要更干净一些。 是是， 对，而且它就连睫毛膏也可以卸掉，非常强力。所以这一款是我今天来给大家推荐的卸妆。卸妆我没有带太多，只带了这一款。那接下来大猴没有带卸妆，那晶晶你来介绍一下你的卸妆。 我今天推荐给大家这个，它是舒适地带的一个。然后呢，这个产品其实它是意大利进口的，然后它是一个卸妆液，但就是通常来说呀，我们就是可能用卸妆液的时候，比如说眼唇你会分开，然后你用眼唇卸妆液。 我跟大猴都是那种非常不精致的女生，我们根本不分开。 就是因为之前我跟你一样，我也有用过你的那个品牌的那个卸妆膏，包括就是好多日韩的那种卸妆膏我都有用过。这个卸妆液当时我是也是朋友推荐给我，不一样的感受就是因为今天我们没有带那个卸妆巾，其实可以现场给大家来试一下。如果你在脸，你在你的手上画一个小笑脸，比如说拿我们的那个眼线笔呀、然后口红啊，然后你把它蘸到那个卸妆棉上，轻轻的敷一下，一会儿你擦下来一看，它是一个完整的。 哦，就是完整的笑脸本身吗？ 对，因为刚才我在翻我的包，我没有带那个卸妆巾，然后我本来想给大家做一个示范的。 这个很好玩。 对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因为我们已经就是我在家给我的朋友体验的时候，我跟他们推荐嘛，因为我觉得很好用，所以我就喜欢跟我的朋友来分享嘛，然后我就给他们来做实验，他们都觉得特别的神奇，然后他会把我们脸上卸得非常的干净。对，然后我就带了这一支， 很神奇。 对。 明明你有带卸妆吗？ 我没有带卸妆的东西。 OK， 好，那卸妆的部分，其实卸妆部分想跟大家，这里有一个小 tips， 就是是不是最好还是要眼唇卸妆液和膏，就是油状的那种要分开来用。 对， 正常来说是应该这样分开的，但是就是我用的这个，它是可以一体卸掉的。 嗯哼， 对。 就是眼部和面部都可以一起用的， 对对对， 很适合我这种非常懒的姑娘。 因为我也相对于比较懒，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比较适合我。 但其实我也用这个，但我只用它卸眼唇。 眼唇是吧？ 对，我剩下的面部还是会用一个卸妆膏来卸。 为什么？因为你皮肤干。 因为其实我觉得咱们反复用这个卸妆棉来擦脸的话，其实是会伤害一些角质层的。所以那个膏状的会更对皮肤好一些。 你自己用的膏状的是哪一个？ 我用的那个我也用过，然后很火的一个比较平价的那个巴尼兰的那个。 巴尼兰我也用。 哎，那个据说真的是我手上这一款的平价替代款吗？ 对， 是的，完全没问题的吗？ 很好用。 OK， 那我到时候可以尝试一下。 非常软，就是皮肤摸起来嫩嫩的也是。 嗯哼，所以呢，刚刚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了适合夏天来用的卸妆产品。其实卸妆产品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因为只要你把你的找到一个适合你不过敏的，然后把你的脸洗干净，这个就是护肤的第一步。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说一说肌底液，你们都有带吗？ 有。 嗯，你们觉得夏天和冬天相比的话，夏天是适合用肌底液的吗？ 我觉得是适合的。 嗯哼， 我会挑那种有一点点控油效果的肌底液。 嗯哼，那用了肌底液的话，你们还会继续再用精华吗？还是说如果夏天天气非常热很油腻的话，只用肌底液就 OK 了？ 我还是会用， 还是会用精华， 因为买太多了不用用不完。 你们两个呢？ 我觉得要分肤质，还有就是分区域。 就是我其实已经很长时间就是没有用基底液了，我是而且就是其实我现在大部分我都是在用这个，我在尝试这个舒适地带这个品牌，然后呢它也没有一个基底液，然后我就发现不用基底液然后用这个品牌的很多东西在一起也可以替代的。 哦， 对， 不用基底液是吗？ 对，我现在、对就是一个小白鼠，也在给自己做实验。 OK， 所以其实大红你用的基底液是什么？现在 我现在用的是红腰子。 嗯哼， 这个其实吧，我后来 这个不是当精华用的吗？ 它是水前精华， 嗯， 当基底精华用的。我后来听一个就是在实验室里的女生跟我讲，她说红腰子其实只适合油皮。 嗯哼， 因为它酒精的含量比较高。 我想试一下。 嗯，而且据说里边的防腐剂含量比较高，所以它其实对于敏感皮也不算特别的友好。但是我用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皮肤长痘或者毛孔比较大的时候，用它收的还是挺不错的。 嗯， 能闻到它的那个酒精味儿， 能闻到。我不喜欢酒精味的， 从这边都能闻到。而且擦上去其实刚开始的触感会有一点黏， 倒还行哎，我觉得还挺水润的呀， 就是没有那么舒适，但是确实是适合的皮肤的话，就会觉得挺不错的。 嗯， 反正我长痘的时候是必须要用这个。 OK。长痘的时候用，那你最近一段时间每天都在用这一瓶？ 最近用的比较频繁，因为最近突然开始爆痘，最近睡不好。 嗯哼，今天我有带来两个基底精华，一个就是这个 HR 的这个绿瓶，我觉得非常难用，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干性皮肤的原因。 你是觉得它擦上去不舒服吗？还是 没有不舒服，就是无功无过，并没有什么没有给我皮肤带来任何的好或不好。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品牌没有给我们节目投钱，开玩笑啦。嗯， 品牌可能自己的解释是我们就是这种润物细无声的。 对，所以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里有聊到过 HR 的这个绿瓶精华，然后之前也是大猴和另外几个油性皮肤的女生都表示说觉得这一瓶很好用，但是我觉得它不好用哎。 可能真的是肤质不一样吧。 而且虽然你们看到我手上这一瓶已经用了过半了，但它已经很久了，大概快2年的时间。 天哪。 对啊， 你是不是开封太久，因为你不喜欢它所以开封很久？ 没有，而且我觉得它那个滴管不太好压。 哎，你知道吗，它的那个下面会写上12M 或者24M， 是表示说你开封以后12个月或者24个月内要用完，用不完就要扔掉。 哦，那它可能已经该扔掉了呀。 对，所以其实它失宠了以后， 其实他们这些护肤品里都有活性的。 嗯哼， 对，如果你超了这个时间范围再用的话，这些活性 就死掉了吗？ 死掉了 啊！天哪， 我们经常会在那个化妆品那个口看到有一些东西，对吧？ 嗯， 其实那就是失活了。对，那已经失活了。 什么意思？就是 对我们产品里面都会有活性的，活性如果就是你开封太久的话，被氧化了很多，它就会失活。 一般情况下，像咱们平时用的这种什么精华呀、面霜，大概都多久会死掉？ 12个月。 它背后都会有一个这样的标志，像我们看这32M， 就是32。 那还蛮久的这个。 对。 我基本上我看都是12。 哪里有这个？我怎么没有找到？ 它会有一个像小瓶瓶开的包装， 就像一个小罐头盖子。 哦，真的有哎，12个月， 就是12 months。 天哪，我现在迫不及待想把我的护肤品全都看一下， 是吧？就是开封以后，如果它失宠的话，它就很容易就不能用了， 它就失效了。 哦，是这样。其实今天现场我还有带来另外一个。基底精华还没有开封，就是囤在家里的，就是黛珂的这个精华，这个我觉得是好用的。 是， 而且这个好像我周围有朋友，无论是干性皮肤、混合皮肤还是什么油皮，都觉得这个还 OK。 对， 这个你们两个也试 过 吗？ 我用 过， 但我觉得我还用了挺鸡肋的， 就是也是觉得无功无过，对不 对？ 对， 这个和那个兰蔻的小黑瓶我相比较，我觉得我更喜欢那个。 兰蔻小黑瓶是好用的吗？我还没有用过。 是好用的。对，我觉得很好用。 那你们怎么来评判一个基底精华它是好用还是不好用的？ 其实基底它最大作用就是会让增加你后续保养的一个这个 吸收啊。 对，你明显会感觉到用了以后后面吸收会更好。 嗯哼， 但其实我现在也不用这基底液很久 了。也不用很久了。 我现在也在用一个这个 叫皮肤的燕窝，对，那个时尚芭莎是有的。 对， 皮肤的燕窝， 对对，皮肤它因为它又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嗯哼。 然后我有看到那个小红书上范冰冰，她也在用类似于按摩油，她会滴几滴到手上，然后进行一个全脸的按摩。 范冰冰用的东西想买到，简直现在是太难了呀！ 对，全 非常可怕。所以一会儿也可以详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那个皮肤，哎，那你那款皮肤的燕窝是做什么用的？是精华吗？还是 它相当于一个精华打底油？ 哦，那其实也可以代替为肌底精华。 对， 那你现在就可以来讲一下呀。 嗯，这个就是、叫做夜间复原修复精华油。 嗯哼， 我有给你看过那个时尚芭莎上面有推荐过。 嗯哼， 对，因为它又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嗯哼， 然后，其实它是比较适合夜间来用的，如果说白天要用的话、我们一定要做好防晒。然后它是一个油状的，可以看到吗？ 为什么白天用要做好防晒？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光敏的， 对，它会有一个感光、因为它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E。 嗯， 然后也有澳洲坚果油，然后枸杞籽油、这些其实都是非常纯天然的东西、但纯天然其实也不好，它有一个很多一个高科技和专利成分。 嗯哼， 对，然后它会有一个很好很好的香味、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一点、 我可以闻一下吗？ 可以的， 我要现场试一下。 它就是油状的，就比较适合我们做一个打底的按摩。 你很厉害，你竟然可以搞到范冰冰同款。 这个不是范冰冰 哦，这个不是， 这是时尚芭莎同款、 对， 但是范冰冰同款按摩油，按摩油、 OK， 很好吸收。 这个它是用在就是洗完脸的第一步吗？还是 对，其实咱们洗完脸应该做一个二次清洁之后、再拍一点水再来做其他的，不管任何一个，比如说咱们去角质啊、敷面膜啊，之前都应该拍一些少量的水。然后我就会第二步就会用这个。 哦，我刚刚在手上试了一下，我觉得我作为干性皮肤来讲，我觉得它很润。 对， 对，因为它涂上之后会让我的手上，大家可以看一下，有一点那种光泽的感觉。然后咪咪刚刚说，因为咪咪是干性敏感皮肤， 对对对， 我是干性皮肤，所以呢，就于我们两个人来评测的话，我觉得干性皮肤的女孩完全用这款是 OK 的。对，而且就算 很好的一点是它可以修复，修复皮脂膜。现在很多人都会非常敏感，对敏感肌太多了，但是很难找到一个可以修复皮肤的一个产品，它是可以的。 对，因为这个我也有在用，其实我觉得它不仅适合于干皮，就是中性啊、混合啊都可以。然后比如说像痘痘肌，我就会把痘痘的地方避开。然后我之前是红血丝非常严重，但我拿它打底之后就有很大的改善。 所以这款晶晶你在脸上不是， 我分区域、 你分区域涂。 对， 那像你这样混合过敏还 长痘痘 还长痘痘的非常难搞的皮肤，你是把它涂在哪里？ 就是涂在脸颊的位置。因为通常我觉得尤其在北京这个地方就是比较干燥，然后我不知道你就是干性皮肤有没有发觉，就是脸颊会是最干的地方。然后呢，就是我会把它洗完脸的时候晚上，然后再敷面膜，然后把它去打个底在前面。或者说会，其实有的水我们可以湿敷嘛，对吧？在用水的时候也可以把它去打个底。然后你就会发现脸不仅就是不那么敏感了，反而非常水润。效果很好。 OK， 这个是刚刚他们两个人推荐的一款算是按摩油，也算是一个 打 底的。我觉得干性皮肤好，大豪你作为油性皮肤你也可以试一下。 哎，我发现我如果在出门之前化妆之前打一层油的话，反而脸上不容易出油。 真的吗？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就我 出油其实还是缺水，底层会干。 对，所以是因为就是这种护肤油补水程度比较高吗？ 就是可能你用的那个护肤油它是帮你调理水油平衡的，然后有可能你会觉得我的脸反而不那么油了。但其实如果就是我们出油的情况下，都是我们水油分泌不平衡了。 对， 难怪我一直觉得还挺神奇的。 哇，所以 还是要做好补水， 传说中的那种以毒攻毒是吗？刚刚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几个女生推荐给大家在夏天适合用的一些基底的，就是打底的精华。然后呢，我比较推荐的是这一款黛珂的紫苏精华，我觉得很适合干性的皮肤。然后呢，这一款 HR 的小绿瓶是很适合 偏油 的皮肤，对吗？ 你们之前也都用过这一款是吗？ 对， 觉得适合自己的肤质吗？ 就是我也确实觉得就是不好也不坏，就这种。包括其实你说那个黛珂也是， 对，因为肌底精华这个东西，其实它出了之后就是会让大家多花一笔钱，然后呢，很多肌底精华的产品用了之后，大部分都会是无功无过的产品。 对对对。 所以其实如果后续的一些护肤的步骤来做好适合自己的，其实这一款就是肌底精华不用也没有什么大碍了。嗯哼，这是我们这个时段来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们马上第二时段要结束了，在下一个时段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评测到的是有，比如说眼霜呀，还有爽肤水呀，还有比如说按摩油啊之类的一些其他的护肤部分，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视频直播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易直播平台上面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我们来听一首歌，稍后的第三个时段见喽。 心情哦，我的泪滴，你喜欢有小情绪，像今天的乌云。头发长见是短的惊奇，表情丰富令人着迷，你的一切我都好奇，像秘密，安全带系好带你去旅行，穿过风和雨。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其实我特别喜欢迈阿密，更有黑人的洛杉矶。其实亲爱的你不必太过心虚，比起去繁华的上海和北京，还有云南的大理保留。 给他一身三千宠爱，不需要很有钱，不需要很帅，他脾气古怪，有时候暴露，有时候你必须忍耐。为什么他竟然爱上他的，到底在想什么，他是否忘了帅哥不能爱是什么，让他乱了方寸，不知道该做什么。我想说这怎么可能，他舍得舍弃自己的尊严与爱好，与最难的游戏一点都不害臊，一天到晚在他身边又闹又吵，只为了能够为他等一眼就好。在这边，而他在那边，他想被他捧在手心上面。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赢在创意第十年，期待破历史的一次。 第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正式启动，赶紧抓住时机，纵然十面埋伏，也要以一当十，用石破天惊的创意叫醒我们的耳朵。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z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观自听声，自为心之声；怒时自为宝剑，荡气回肠；爱时自为金丝，婉转缠绵。自有形，声有意。北京电台主持人带你走进中国美术馆于右任书法展，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听听 FM APP，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Fashion,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色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浓密的睫毛， 水光般的肌肤， 鲜亮的唇色， 最保湿的面膜。 小细纹，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只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18点01分，这里依然是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每次一直播到6点都有点饿了的小雨。那今天呢，在我们周六版本的种草了没当中，给大家来做的事情是来评测夏季各个部门的护肤品。然后呢，我们现场的几个女生分别都有什么混合皮肤呀、敏感皮肤呀、各种类型的皮肤。然后呢，也是想跟大家说的是每一种不同的肤质要选择不同的护肤品，这样的话可能对你的皮肤会更有好处。但大家也是不要盲目的去跟风一些明星的产品和推荐，毕竟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那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可以来扫一下我这个码，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点击进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一直播平台上面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那如果你正在收听广播，没有办法收看视频直播的话呢，也可以在微博上面收看我们的视频回放。对，因为在我们视频结束了之后，这个视频还是可以回放给大家的。也希望今天通过我们在座的几个女生倾情的推荐，然后呢让大家在护肤品方面不再走一些弯路。毕竟每一个季节的护肤会稍微有一点差异，才能让自己的皮肤变得越来越好。那首先呢，就来介绍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3位嘉宾。一位就是大家 经常见到，但是最近没有见到，可是减肥成功的大猴，欢迎你。 大家好，我是大猴。 哎，另外两位呢是今天第一次做客到直播间当中的美妆达人晶晶和咪咪，欢迎你们两个。 大家好 嗯哼，那大家也可以通过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哈。那刚刚呢，我们在第二个时段的时候跟大家评测的是卸妆和肌底精华的部分。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说到的是什么呢？我们来说一说爽肤水好不好？ 好， 嗯哼，爽肤水，大猴你带了吗？ 我带了。 嗯哼，那你先来介绍一下呀。 OK， 我带的就是现在风很大的一个。这一款， 嗯哼， 就是悦木之源的菌菇水， 嗯哼，它希望你可以受到风很大的时候把你吹倒。 哎呀，这是一个美好的祝福。这个爽肤水真的就是褒贬不一，好多人油皮很多会觉得它很好用， 嗯， 然后但也有一些敏感皮会觉得用完以后会过敏， 嗯， 然后干皮就觉得垃圾。 那你让我这个干皮感受一下 吧，你感受一下，它也是。能闻到其实是有酒精味儿的， 嗯哼， 嗯，然后 有酒精味儿的是不是都不太适合干性皮肤呀？ 也不一定，可是如果酒精含量比较高的话，就是它会有一种那种收敛的功效，所以会更适合油。 味道倒是挺清爽的， 是， 但是我个人因为我皮肤太干了，所以我一直都不太喜欢那种就是纯是水的。就像我前一段时间在去日本的时候，也好几个月之前了，我入手了一款水质的。 精华 不是精华，水质的，这就是水状的这种水， 嗯， 我觉得非常一般，但是呢它被炒作的很厉害，就是大名鼎鼎的这个银座护肤，然后它这一瓶价格基本上我可以觉得它毫无性价比可言，然后它用上之后，大猴你可以试一下。 所以你还是喜欢那种精华水，不太喜欢。 我喜欢精华水，然后这一瓶的质地就是纯的水的那种，然后它号称自己是什么怎么说来，什么活力精华之类的这种名称吧。 味道还挺好闻的，用完是滑的，但 是 感觉干得很快。 对，但是跟它的性价比完全不成正比。 它有多少钱啊？ 好像是18000日元。 妈，那作为一瓶爽肤水是 一万八千日元是多少钱？快1000块钱。 天，是蛮贵的。 对，是蛮贵的。然后呢，所以就跟大家说，不一定贵的东西才是最好的嘛。 嗯， 然后我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一瓶呢，是我已经用了。大概从大学时期我就在用这一瓶，可能大三的时候在用，但是。如果了解的朋友就会知道，大三离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虽然也没有特别特别远，但是也有一些年头了， 嗯， 然后呢这一款就是我已经大概用了得有10几瓶20瓶可能都不止，疯狂的在用它，就是沈亮家的这个山茶花的精华水，它价格非常好，最早期的时候可能只在免税店买的话可能只要300多，然后现在也没有涨到400块，一大瓶大概能用半年左右，它就是完全的精华质地，涂上去之后感觉整个人都在冒着水光呀，超级喜欢，就是绕了一兜兜转转绕了一大圈之后，发现这一瓶性价比很高的水依然是我的真爱，你这个油皮可以试一下， 就看起来它是比较稠的那 种，对对对，精华水。当然它山茶花这个水还有一个叫做什么清爽版，也是这种水的质地的，但是我一直用的都是这个滋润版。 哎，其实并不粘，完全 不粘，完全不粘，我觉得很好用。 哦，味道也很好， 嗯。你们两个有用过这一款吗？ 没有 听说过吗？ 听说过。 它非常好，哎，而且它价格也很好。 我在专柜试用过， 你的 味道也不错。 嗯，那你觉得不太适合你吗？ 我也不知道我当时为什么没有用， 嗯哼， 但是我觉得应该还不错。 那要不要再来感受一下它？也许你会和它成为好朋友。 就是这样， 女生在一起就是我用用你的， 对对对， 你试试我的，也许我们能种草到更好的产品。那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视频直播。今天我们在潮流梦工厂种草的环节，跟大家种草的是夏天全部部门的护肤品的评测和种草。那趁这个时间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是干性皮肤，就是普通的干性皮肤，不过敏，然后也不太长痘。 嗯，我是那种容易长痘的油皮。 嗯哼， 我是混合，然后又敏感又容易长痘的。 嗯， 我是干性且敏感的皮肤。 嗯， 但其实我之前也长痘。 嗯哼， 对，我现在已经基本没有了。 干性敏感的咪咪，你用了这个用了刚刚我的那个水之后，你觉得是适合咱们干性皮肤的吗？ 嗯，我感觉不错，吸收感觉也还挺好的。 嗯，对，就不会感觉很油腻。 对对， 嗯哼，这个就是我给大家推荐的，今天我带来的爽肤水的部分，你是我确实多年以来一直在用和推荐的一款。 啊，接下来到你们两个喽。 嗯，那个我和咪咪最近都被我们同一个朋友种草了， 嗯， 然后都在用这个品牌的一系列的产品， 嗯， 然后发现咪咪那个 用 那么多 了， 嗯，对，然后就是我之前也有用过。 你们可不可以先来介绍一下你们俩之前的皮肤的一些状况？ 就是我是毛孔粗大，就是尤其在鼻子和鼻周围，然后呢下巴两侧就是严重的那种痘痘肌。 可是看到你本人，觉得你跟你说的那个事件里的人根本就不是一样。 我还好留了一张照片。 真的吗？你愿意展示给大家丑照看吗？ 实在是， 我可是很愿意看嘉宾的丑态。 那个，这个大概是我两三周前吧。 嗯哼， 就是这个样子。 嗯哼， 有看到吗？ 能看到特别严重的 对 两颗爆痘的样子。 对对对，然后就是已经严重到不行了那个时候，然后尝试了各种东西，嗯，就包括我就是你看那个爽肤水， 嗯哼， 我尝试了很多种，什么 SK2 啊 CPB 啊这些各大，就是凡是被种草的然后我都会去。 CPB 的爽肤水我作为干性皮肤我是不推荐大家用的， 对， 因为 CPB 的那个护肤的那全套的东西我都觉得不太适合干性皮肤。 对，油皮也表示不喜欢。 真的吗？ 对， 因为我最早入手他们家的是那一套，是当时某一次出国在免税店，因为他给我当时那个店员给我推荐了一个盒子特别好看，他说是一个就是夜间乳液和白天乳， 那个， 对对，那个 黑白瓶 的那个套装， 对对对， 我觉得呀这个盒子太好看了呀，我来试一试吧，就用完之后不停的长痘，不太适合我。 嗯， 婷婷你继续来讲。 对，然后我就是用了很多种嘛，就是各大的，反正就是只要别人推荐的我都会去买，包括那个时候也会疯狂的追明星推荐的各大产品，然后我就发现比如说 还是走了一些弯路的。 对，然后就啊，我是觉得我在战斗的路上一直在走那种， 嗯， 然后就发现就是很多爽肤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感，就是用完之后你会发现脸就是你用一些之后脸好像就吸收不进去了， 嗯， 就会有这种感觉， 黏腻的感觉， 对，黏黏的，然后就觉得很不舒服，不透气的感觉。然后但是我用了，因为我们俩有一个共同的朋友是小敏，然后他给我们推荐这个品牌之后，我就发现这个水无论你是湿敷还是你轻拍 超级好用， 对，它吸收会非常快，但是又不是像刚才你是用那个爽肤水的时候你抹上手然后瞬间没了，然后觉得手还是干的，对吧？但是这个你用完之后就觉得就是皮肤 QQ 弹弹， 我要试一下。 对，想让你试一下。 其实我想讲的是，因为它其实是有两个专利成分的，一个是 OXY， 它叫 水， 对，然后 OXY 是什么东西？ 它就相当于一个皮肤的注氧仪。我们知道，其实一般来说，美容院、美容行业才会， 哎，它味道很好闻，哎， 对，它是有一个山茶花的一个调香， 对， 对我也是很喜欢这个味道， 哦，是好 闻，感觉自己今天的手简直太幸福了， 你可以在手上 抹上了各种各样的营养品。 然后对，然后这个注氧仪其实一般只能通过这种仪器来给皮肤注氧， 嗯， 但是它这个成分就相当于把这成分利用到这个产品里面，然后用完之后就会有很明显的光泽感。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雾化海水，其实雾化是一种技术，海水是一个成分，嗯， 对， 雾化它就相当于把一个分子量很小的东西， 嗯哼， 运送到我们皮肤里， 嗯， 像其实我就是比较懂护肤的一些朋友，他们都会说啊，这个分子量是不是很小，这个分子量多少，其实它就是小于平常咱们市面上用的水的分子量的2000倍。 嗯，2000倍。 分子量这个东西是越小越好吗？ 对， 我不太了解。 越小它才会注入到你的皮肤底层， 嗯， 因为我们皮肤其实是有5层，就表皮有5层。对，如果这些产品可以用到基底层的话，我们皮肤才会更加水。 对，有一些东西你会觉得说用完了之后感觉浮在表面，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吸收进去， 就是分子量太大了， 嗯， 对，我们皮肤吸收不进去， 嗯哼， 而且它还有含有大量的那个矿物质还有维生素， 对， 对，所以它就会刺激还有促进，就是调活我们细胞嘛， 嗯， 皮肤的细胞，对， 对，活性很大。 对， 这个也是时尚芭莎就是蒋孙怡那一期推荐过的， 对， 叫做皮肤的功能， 哦，这个那也算是明星同款啊。 对，明星同款很棒， 明星很爱的， 嗯哼， OK。 然后它200毫升，其实细细长长的看见不大，但其实像那些厚啊那么大一瓶才150毫升。 对， 哦，真的吗？ 对， 哦，刚刚我给大家推荐的那一瓶山茶花的也是150毫升，但200毫升其实也用不了特别久。 对，其实我们皮肤每天补水量应该达到20毫升才对， 嗯，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说啊，这个其实很好用，为什么补水没有效果啊？一个是你手法不对，一个是你用量没有够。 嗯哼， 对，用量很重要。 那我每如果我用这个的话，我一天要用20毫升吗？ 对， 就如果你想要你的 皮肤，那我只能用14呀。 对，它有一个号称说是三瓶打造灯光 水， 对， 水光机， 嗯哼，所以这样的一瓶水，如果我用。我想了解一下它价格大概是多少，会不会非常贵？如果我想做那种密集护理的话，我一次用20毫升，我要把200毫升，我只能用10次呀。 因为它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你想让你的皮肤喝饱水， 嗯， 你就要用够量，对不对？因为我们护肤也是不可能你今天用明天就有效果的， 嗯， 那肯定是产品也许会有某样成分嘛。 嗯哼， 然后呢，这个东西。我们 200毫升430的价格， 对，430。然后你看，我觉得我是特别密集的在用这个，就是因为我想再改善我的问题，嗯，然后我觉得得够量才能去有改善，哦。 其实我觉得也是看当下你的皮肤的状态， 对。 如果要是皮肤是一个很正常的状态的话，你不需要急救或者是保护它的一些措施，然后你就可以正常的 适当的 爽肤水的。 如果说我现在就想要一个灯泡机效果，那我肯定得用够量。 对， 如果就想 哎 皮肤， 那像你们说的用20毫升的话，是不是可以把它当成用纸膜来当成面膜来敷，可以吧？ 对，就是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爽肤水都适合湿敷的，因为分子量大，它其实敷不到我们皮肤底层的，而这个就刚好可以适合湿敷。而且也我们来说这种皮肤啊，像我很敏感，像可能大猴就不属于敏感性，但大猴就 大猴你敏感吗？ 我其实有一点， 但是， 啊， 内心敏感是不是？ 对， 那其实对，然后手法很重要。如果说是敏感的话，其实这种水是建议我们湿敷的。 你们平时有什么手法？大红，你平时敷水有什么手法吗？ 对啊，其实 我就是这样拍上去 啊。对 啊， 拍打就是一种按摩手法。 哦， 但是如果说敏感性的话，一定要不要拍打， 嗯， 因为它会加速皮肤的代谢。 OK， 嗯。如果敏感的话，就是建议你湿敷或者按压， 对， 这样轻轻的按压就可以。 湿敷或者按压就可以。OK， 这是刚刚我们几个人给大家推荐的化妆水的部分。接下来呢，你们有带眼霜来吗？ 我没有带， 我有带。 为什么这么不精致？ 哎呀，我这长了几颗脂肪粒，最近都停用了。 由于今天我们要推荐的产品太多，然后呢，种草东西太多，我用非常简短的1分钟的时间来介绍一下我现在用的眼霜。就是之前我跟大猴探讨过，然后呢，因为他常常出国，我本来想让他帮我带一个那个对对对对，本来想他帮我带一个 Perry 的那个 鱼子酱， 对对，鱼子酱的那个精华，但是他当时手上只有，他当时只能买到那个，他有两种，对不对？ 对， 一种是精华， 对， 然后呢，另外一种是眼霜。 对， 本来我决定要精华了，但是后来我思考了一下，觉得毕竟已经到了这把年纪，可能精华并不能够抚平我的伤痕，于是我还是找其他的朋友帮我带了眼霜，所以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鱼子酱的眼霜。然后之前我用的是海蓝之谜的那一款绿瓶的眼霜，嗯，对，我自己横向把它们两个对比一下，我会更喜欢这个，因为它的质地非常非常非常的厚，然后呢涂在眼睛上之后感觉瞬间就吸收掉了，所以我会非常喜欢。虽然还没有用太久的时间，但是我觉得可能是我会回购的一款眼霜。 那它厚重不会长脂肪粒吗？ 不会长脂肪粒。 那挺不错的。 对，因为我这最近一直有坚持在用，完全没有长脂肪粒。 你会明显感觉到消水肿的效果吗？ 你有用这款吗？ 我以前用了一段时间，但是对我来说确实有点厚。 确实 就是对，我如果擦在上眼皮上的话，消水肿很强。 真的吗？ 嗯，但我是没有感觉到它去细纹的。 我没有感觉到消水肿，可能是因为我不肿。对话结束了是吗？ 对。 OK， 这是我给大家来推荐的眼霜，而且我个人觉得眼霜只要你选对了就不会长脂肪粒的话，其实冬天跟夏天用同一款没有太大的关系。 对， 对，我觉得是 OK 的，因为毕竟脸部的皮肤是很需要注入多一些水分和活力的，所以只要是不长脂肪粒，不会给你的眼部带来什么负担就没有关系。嗯，接下来晶晶和咪咪可以来推荐你们的眼霜。 我用的是这款眼霜，对，它是一个就是升华系列的眼霜。然后呢，这个，因为我之前用了很多眼霜都会起脂肪粒，然后呢，还有就是没有觉得它会改善我的细纹和那个就是黑眼圈啊。 起脂肪粒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 就是因为我们吸收不进去， 哦， 对，所以它那个太过于营养的时候吸收不进去，就会长脂肪粒。 嗯哼。 然后呢，这款我大概也用了2个月，现在。嗯， 然后我就发现我没有长过脂肪粒，而且它就是提升的效果，包括淡化眼纹的效果，还有就是淡化黑眼圈效果挺明显的。 嗯， 因为我身边的朋友见到我有觉得，就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爱笑的人，然后呢就是一笑就是 爱笑的女孩运气都不会差哦。 对，戴上牙套之后不太经常笑，因为太丑了。然后那个就会觉得它用上来之后真的是会改善眼角的细纹， 嗯， 然后效果是非常明显。然后我就有去了解嘛，它是里面有一个叫那个 Archilift 的一个专利技术，然后它其实就来能够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肌肤结构，所以它能够很明显的去改善。 嗯哼，你们两个用的是同一款吗？ 嗯，很巧，我也有。但是我还被种草了一个这个，因为每天看小红书，现在凌允啊，包括今天早上我还发现那个戚薇也推荐了， 嗯， 这个好像是一个国产品牌叫 Panda， 嗯哼， 嗯，然后它最出名的是一颗眼膜， 对对对， 去黑眼圈，对吧？ 对， 我这几天都在用，我黑眼圈， 国货是吗？ 对，我黑眼 圈看起来包装还不错，你黑眼圈， 对，我黑眼圈可以掉到下巴了都，因为我熬夜很严重。然后这几天我有密集的护理，然后我会贴上那个眼膜，它还有一个蒸汽眼罩，那个眼膜是可以长达8个小时。 哦哦，好像是化妆也可以戴。 对，化妆也可以贴，然后我就贴着它再戴上眼膜，再戴上眼罩睡觉。嗯，然后我觉得这个去黑眼圈， 我要来瞻仰一下咱们 这 个国货品牌。 这个好像这个是一个那个眼霜， 嗯， 我把它当做一个打底，我会用了这个之后， 哦， 然后再用这个。 哦，所以它的价格很好吗？ 性价比很好，这个才100多。 哇，那很不错哎。 对， 也是15克。潘达， 对，潘达。 OK， 这很多明星都在小红书上， 嗯哼， 种草， 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因为其实很多之前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很多国产品牌的护肤品性价比都非常高。 对 对，也不要盲目的跟风国外的一些产品，我们国货也是很厉害的。刚刚我们也是介绍了眼霜的部门，大猴你虽然没有带来，但我想知道你现在用的是什么。 哎，我其实突然想起来，我这里有一台。 嗯哼， 对，我现在用的不是这一个。 嗯， 我前几天就是朋友给了我一个眼霜，导致我这里长了4颗脂肪粒，然后所以我这几天什么都。 那你要和他绝交吗？ 对，那个是一个我也说不上牌子的，就是朋友在推广，然后送了我一支。所以说这个护肤品的东西真的不能随便乱用，还是我觉得还是要用一些就是比较温和的东西好一点。嗯，然后这一个还有我没有带过来的，有一个叫黛珂的 IP Shot， 嗯， 就是他们俩是一样的。还有一个最近很火的日本也是资生堂旗下吧，伊丽丝尔， 嗯， 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这种感觉的一支， 嗯， 都不是眼霜。 伊丽丝尔这个牌子太神奇了呀，因为范冰冰的推荐，我今天还有带来一会儿想说的 睡眠面膜是吗？ 这个睡眠面膜，因为范冰冰的推荐简直太可怕了， 是吧？ 嗯， 就是这个东西它其实是涂在法令纹， 嗯， 鱼尾纹、嘴角纹，就所有你觉得会哪里不平， 嗯， 就是在， 嗯， 涂在哪里。 这个是悦薇的那个， 对，这是悦薇的那个小， 嗯，我也有这一款， 是吧？ 嗯， 这个他们说会更适合油皮，然后黛珂的那个 IP Shot 会质地更厚重一点，更适合干皮。 嗯哼， 就这三个其实随便入哪一个好像都是还可以的。 嗯， 我是擦在那个法令纹然后和眼角这个位置。 哦， 我前几天出了一个小细纹，哎呀可小了，但是精致的猪猪女孩不能忍受你知道吧，就擦了大概3-4天。 嗯， 好了， 哇，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可以擦掉啊。 但是它如果擦在这个位置，它还是有一点长脂肪粒的风险的。 嗯， 因为它本身是局部抗皱精华。 我觉得这种产品还是说为什么说大猴说它那个细纹擦掉了呢，就是因为它刚长出来，如果你及时补救还可以。 哦， 所以这也就为什么说咱们年轻的女孩子都要在很早期的时候开始用眼霜。你如果从50岁开始用，那些细纹是绝对不可能消失的， 是 吧？这些都是防患于未然嘛。 对。 然后刚刚大猴推荐他用的这款悦薇的眼霜，我也想跟大家说一个非常好笑的故事，就是很多男生对于护肤品的那个名字，就他们根本不了解一些品牌嘛。 嗯， 尤其是现在一些除了这些大牌之外，然后还有一些各种名称的护肤品品牌。当时我在日本的时候跟我老公，我们两个人去买悦薇的这个眼霜，我就说哎，我要买一个悦薇的眼霜，还要买一个什么黛珂不拉不拉。我老公就非常认真地问我，他说悦薇是谁，黛珂又是谁。我说啊， 好可爱。 对，男生可能真的就会这样认为，哎， 听起来很陌生。 他以为是一个人， 像女生的名字， 对，很像女生的名字。给大家科普一下啊，黛珂和悦薇都是日本某化妆品旗下的一个品牌而已。哎 ，OK， 那我们这个时段还有5分40秒的时间，我们来 快速的说一下精华好不好？ 可以。 晶晶和微微，晶晶和 月， 我刚才讲了月微微微，晶晶和咪咪，你们两个可以先推荐一下你们的精华。 你们俩应该带的是同一个系列的，但是不同肤质。对， 你们两个是住在一起吗？都用同一款产品？ 有一个共同的好朋友吗？然后。对， 被种草了。 草了 因为 其实是不同，是一个系列，但是不同精华。 嗯哼， 对，可以看到它质地不一样的。 嗯哼，质地不一样也是因为你们两个肤质不一样。 对 ，OK。 而且我觉得这个我用的这个是凝时焕颜的一个精华，我觉得比较适合像我，有那个就是细纹比较多的人。 没有看到你的细纹， 就是可能是用这个改善的。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叫什么？突然就是有点，对对对，法令纹。然后我觉得它用了之后也会有改善，对。然后咪咪我们俩用的是一系列，然后我这个是质地是这种粘稠的，看到吗？ 我的是黄色这样 粘稠的，对。 我的相对会更润一些吧？ 对，你的更滋润一些，保湿的。 然后其实咱们这说自己年轻，其实也上了年纪了，马上就是奔三的人了。 那也还有一段时间了。 对，然后其实从20岁就应该开始抗衰，早期的抗衰。 你们还记得你们20岁的时候用的都是什么精华吗？20岁的时候有用精华吗？ 有，我有。我觉得我刚上大学就开始各种欧美品牌，雅诗兰黛啊这种的，用的比较多。然后现在我就觉得适合自己很重要，包括专柜的，我还会了解一些日化线的，像这个品牌就是，我们平常的院线的品牌， 对， 对，它可能在专柜看到的不多，但是各大五星级酒店都会用这个， 什么美容院啊， 对，大馆这种，对。 然后抗老一定要预防，一定要。 你们两个这个区别是什么？就是一个更滋润一点， 一个会稍微适合一些年轻肌，比如说20到30岁，这个可能就是30岁以上的 来 小姐。 给我跟大猴试一下， 可以都体验一下。 嗯哼， 这个包装 很好看， 对，它是简洁。 对，差很多， 分不出来了也，不知道哪个， 因为它是环保为 主，一个叫凝时保湿精华，一个叫凝时 焕彩 精华，有点像精油的那一种感觉， 你可以试一下， 可以试到手上，非常滋润， 哇， 啊，好香哦。 对， 它的味道很好闻，是不是？ 很好闻， 植物调香， 对， 就不含香精的那种， 就好闻而且不刺鼻的那种。 对，但其实我精华我会用两款。我会在这个一个叫啫喱，它是其实相当于一个补水的打底，我会用了这个之后再用那一个。 哦， 这个主要是补水，那个就会有一些抗衰的功效。 嗯哼，那等于你就是用完爽肤水之后，然后你再用那个啫喱，用完啫喱之后再用精华。 对，打底油，然后补水。 先用眼霜 ，OK。 眼霜，对 ，OK。所以刚刚他们两个人给我们推荐的精华，我在手上试了一下，就是闻起来的味道就是完全不会过敏的感觉， 对，很舒服， 会很舒缓。 对 ，OK。那大家可以，你们可以再展示一下瓶子给大家看一下， 在 这里。嗯哼， 这个啫喱也很好用。它相当于一个皮肤的检测器，它是皮肤低于60%，它会有一个刺痛感， 对， 很好用。 就是如果你缺水的程度低于60%的话，然后你再抹上去的时候，你就会强烈的刺痛感，证明你需要严重补水了。 OK。好，那感谢晶晶和咪咪两个人给我们推荐的精华的部分，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大猴你来说一下你现在用的精华。 行，我今天带过来的是这个，这个因为是典型的懒人精华， 我也想试一下。 这个你 对这个我也想试一下， 这个是悦薇系列的，然后在国内特别 为什么叫懒人精华？ 因为它是，其实我觉得市面上这种复合型精华不是特别多，就是同时能美白抗老都做得很专业的。 美白抗老保湿吗？ 对，其实它的保湿度倒是谈不上特别好，但是我觉得能把美白和抗老这两项都做得非常均衡也非常优秀的话，我觉得还是挺值得买的。在国内要1320块钱40毫升，然后免税店会便宜很多，有那种套装嘛，这样一瓶就80毫升1000出头，相当于国内的4折5折这样。 哇， 就会觉得那个性价比还可以，因为它等于一次虽然价钱不低，但买了两瓶精华，而且它擦上真的会变白。 真的吗？ 会 擦上去当时就会变白吗？ 当时是不会的，我大概用了2周左右吧，我拍照那个美颜级别可以降一点了。 真的吗？ 对，

潮流梦工厂到了18:32，也进入到今天我们陪伴大家两个小时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我还是依然很饿，没有吃到饭的小雨。那今天呢，我们在现场给大家评测到的是适合夏天用的各个部门的护肤的单品。刚刚其实我们已经说的差不多，已经说到了精华这个部分了。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呢，分别是减肥成功的美妆达人大猴。 大家好，我是现在饿得要命的大猴。 那你一会儿会吃饭吗？ 我不会，我坚强。 他还有20斤哦，还有20斤他就成功了。 你不要再一直提醒我了，我很绝望的。 另外呢，还有两位今天第一次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美妆达人晶晶和咪咪，欢迎两个人。 欢迎大家 好。 OK， 那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一直播上面找到活力982就可以啦。刚刚呢在第三时段当中我们是聊到了精华的部分，还有最后我个人用的精华没有推荐给大家。我之前一直很多年都是在用娇韵诗的这一款 双萃， 对，双萃精华。然后它是在去年的时候吧，还是在什么时候忽然就换了一个新款，这个是新款了，对。然后用了很多很多瓶，旧版跟新版我觉得好用程度是一样的。然后后来我换了，这一次怀孕的时候换了 Pola 的这一款基础的保湿精华。虽然刚刚我跟晶晶有讨论，因为我们两个都在用过，但是虽然觉得它无功不过，但是人家本身的效果就是保湿呀，本来也不是不会说让你也不要对它抱有过多的期待，但是它确实保湿的效果还是挺好的。可是呢兜兜转转又是一圈之后，其实娇韵诗这一款还是我个人认为最好用，很适合干性皮肤的。它抹上去之后会觉得皮肤软软的，然后很滑的感觉。但是我发现我用了这么多年，刚刚大猴竟然跟我说它的这个瓶盖是可以转的。 对， 我都不知道，你能不能来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它其实是精华加精油，然后按照不同的比例你去转一下，它针对不同的肤质，一边是油皮一边是干皮。据说干皮的话它挤压出来那个精油会更多，精华稍微少一点，这样更保湿。油皮的话它就会少一点精油多一点精华。 天哪，那我一直没有完全没有挤过，它就是一边一半一半呗。 但我猜你用的是对的。 我是吗？ 对，你它因为它默认的是适合干皮的那个，然后转一下适合油皮。 哦，我现在就要现场转一下呀。哦，这感觉出这样的话出来的都是 精华， 精华的部分。 对， 那我要再转到这边用一下呢。 其实这个性价比真的还挺高的。 这个性价比很高， 是吧？它等于买了两瓶。 对，但是它一直在，它一直有在价格有在调整。 是， 最早的时候在免税店是950块就可以买到两瓶50毫升的。 是， 对，然后后来好像涨到过1200，然后又中间又经过调价，又调到1000出头。 是， 所以可见我对它绝对是真爱粉。 对， 但是因为它的就是包装很平淡，所以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厌烦了，就想换其他产品。 刷上指甲油。 那最后发现还是觉得它挺好用的，这是今天我来给大家做的推荐。这是精华的部分我们也说完了，接下来呢就是要说到最后一步了。因为可能冬天的话女生会习惯在护肤的最后一步用上很厚重的面霜。虽然我冬天我一年四季用的一直都是海蓝之谜的那个最厚的面霜，对，但是最近就是今年开始我发现哎，其实乳液什么的好像也还挺好用的。总之夏天嘛就是要根据你适合自己的皮肤，可能我不知道你们夏天用的面霜的部分早晚会不会不一样。 我是一直分区域， 一直分区域。 对，就是之前我没有就是不太懂的时候我就会直接，而且我比较懒，那个时候就会用一个面霜就全都搞定了。但现在我就会分区域，比如说我下巴容易长痘的地方我就会用比较清爽的啫喱状的，然后呢我其他的部位要是比较干燥的地方我就会用保湿的，就这样。对， 我也会，我会早晚不同，因为我皮肤还没有到分区那样。对， 但其实分区正确的。 分区正确的吗？ 我用的是一个比较纯补水的一个面霜，然后我白天的话我今天没有带，是会用一个这个同系列的一个乳液。因为我白天我觉得乳液的这个再用上面霜会有一些厚重，但其实晚上是我们吸收皮肤营吸收这个化妆品营养最好的时候，所以可以多涂一些。 嗯哼， 我其实一直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很多人，我尤其我们去国内的专柜，他们就会给我们讲说，同一哪怕是同一个品牌同一个系列，他都告诉我们说要除了精华之外要水乳霜，要这样擦。但是又有很多就是化妆师姐姐跟我讲说，其实就相当于大米粥和米饭的这个区别，同一个系列的乳液和面霜的成分是一样， 喝完米粥还要再吃米饭，这还怎么减肥？ 不知道是谁说的比较对。就是到底 是，因为其实咱们皮肤表皮分五层，咱们从水开始，精华、乳液、面霜，其实到达的都是不同的一个基层，有什么透明层、颗粒层，然后有机层、基底层， 对， 所以就是这些为什么要这么按顺序用，就是因为它会达到我们皮肤不同的层面。 哦，所以哎，你们平时在家用完这些护肤品之后，会再用一些美容仪器帮它导入一下吗？还是自然吸收就好了？ 我会用 手法就可以。 嗯哼， 对，是吧？ 对，手法和这个仪器我都会用。 OK， Rifa 的那个推脸的，然后现在用了一个特别便宜的一个叫波金棒，那个也很好。 是什么东西？ 我今天没有带来，就相当于一个刮痧板一样，这样。对，它会有一个提升和吸收的作用。 它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按摩板，并没有什么通电的效果，是吧？ 没有。 Okay. 但Rifa会有。Rifa说的是含有微电流，但其实我是一个很懒的人。 好，这刚刚咪咪给我们推荐了他用的一个保湿的面霜，是你晚上用的对吗？ 对， 我可以看一下吗？ 可以，也是一个这个康复颂的院线品牌。 你们很喜欢用，就是同一个系列的东西。 对，你像 我跟大猴用的太杂了， 对，超级杂。 因为我们感觉有一个误区，就会说是某个明星推荐了某个单品，我们就去买，然后用了一阵发现不适合自己，我们就放弃掉了。但其实我们皮肤是有代谢期的，28天是一个代谢期，然后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其实代谢期还会变长。所以我们最好是用一整套的产品来感受它一个究竟适不适合自己的肌肤。 OK。哦，这个面霜其实就是你说它轻薄，但是我觉得还 有一点点的 润的。 对， 我觉得咪咪刚刚推荐的这款面霜不挑肤质， 对， 这款应该是任何肤质都可以使用的。大猴现在用的是什么面霜？ 我现在用的还是很杂。我晚上基本上就是每周分是三种在用嘛，一个是海蓝之谜的那个，但我夏天要用乳霜，就是那种 soft 质地的，然后会用 SK2 的大红瓶，那个对我毛孔管理还挺好的，然后再就是会用莱伯尼的那个蓝鱼子面霜，那个我一周就用一次，因为 那个面霜真的有那么神奇吗？ 其实实话讲啊，就是它只是说在抗老上比较不错，但是我是白天完全不能用，那个搓泥非常严重。 哦，那你可以送给我。 可以、啊、哎呀，这个节目上有点亏。他是那种，他以前是老板的时候啊，就是他完全就是面霜的质地，搓泥到怀疑人生。后来改成新版了，就是乳霜的质地稍微好一点点，但是如果我后续再擦妆前乳什么的，还是会就是搓得很严重。 Okay. 所以我现在就用这三种。 然后那你会分吗？就是今天用这个明天用那个，还是一个用两天这样？ 就是每天晚上像皇帝选妃一样，今天你比较合我的眼缘，明天他比较合我的眼缘，就这样用。 我并不推荐大家用大豪这种方法来用面霜， 就是很佛系，我跟你说。但 是 来过你 是 只能用一次。 是真的吗？ 它含有果酸，我皮肤不是那么的坚挺，所以 那就说明那个产品不太适合你的皮肤呀。 对，但是因为它抗老很强效，而且主要是买都买了，不擦完很贵的。 那个是不是比海蓝之谜的那款还要贵？ 是，如果按每毫升来算的话，它是在免税店也要2800多50毫升。 哦，那真的很贵。海蓝之谜2800多100毫升可以买到了。 是， OK。晶晶，你用的是什么面霜？ 我今天没有带我的那个面霜。其实我面霜就是用的是一个保湿的面霜，但是也是这个同一个系列的。然后刚才就是你有讲到说，为什么我们喜欢用产品用同一个系列呀？其实我之前用的也非常杂，跟大猴一样。然后比如说这个明星单品很好用，我就买回来，然后和其他的混在一起用。但是我发现并没有效果，而且也不知道就是哪个会，就是哪两个之间会产生冲突，然后用着会就是长痘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我发现用了一系列之后，然后我们通过皮肤的一个每个代谢期，就是28天一个代谢嘛，然后你要坚持用一段时间的话，你就会真的是看到变化的。然后我就把它分区域嘛，然后说到面霜我就分区域，然后 晚上我就会用保湿的面霜，然后早上我就会也会用那款就是水意的面霜，比较清透的， 就刚刚我们试过的那个吗？ 对对对、嗯、因为它确实适合任何一种肤质、嗯、对 OK， 反正总之就是在面霜上面，其实夏天不需要选用太厚重的。然后今天我也有带来两款乳液，一款也是银座护肤的这一个乳液，我当时是在机场的时候本来我没有买，然后呢我在日本的时候我是买了一大堆他们家其他单品，结果送了我一个九克的小样，用完了那个小样之后我觉得天哪，为什么变得如此的不一样，感觉整个人都换了，就是换了一个状态一样，我觉得简直惊艳到我的一款乳液，但我说不出来是哪里惊，好像就是用完了之后觉得皮肤非常滑这个乳液，然后我就彻底爱上了。后来我就让其他朋友再度去到的时候又帮我带了一瓶正装回来，我觉得简直太好。然后那段时间在等的时候那个小样就一直在省着用，因为我之前一直是觉得自己没有办法用乳液，只可以用面霜的，但是这一款就是让我在今年夏天觉得真的是可以用乳液了。 这个我可以试一下吗？ 可以。 这个好大一瓶啊， 很大一瓶，它的性价比我觉得是银座护肤家性价比很高的一款产品，就是它好像是2万日元， 2万2吧， 好像是2万多，反正2万出头左右，然后大概1000多日元这样，1000多人民币。 你会更喜欢全能乳液还是更喜欢这一款？ 我会更喜欢全能乳液，我会更喜欢这一款，我不喜欢全能乳液。 全能乳液要气哭了呀！ 我不喜欢全能乳液哦。 我也是，我用完这个最后我都是用来抹手。 为什么呀？ 因为我觉得好不适合我的脸的肤质，感觉并没有被吸收。 哎，这个也就是说明，因为大家如果刚刚一直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话，发现我跟咪咪我们两个都是干性皮肤，只不过他有一点敏感，我不太敏感。然后呢，但是我们皮肤都很干，我们两个身为干性皮肤都不喜欢西西里家的这个全能乳液， 对我来说会有点鸡肋， 对、非常鸡肋。 可是油性和混合性皮肤的人就非常喜欢，但 是 我也 蛮喜欢的。 你也很喜欢吗？ 我还蛮喜欢。 这一瓶就是经过你的手给我的，你可以试一下那个我刚刚说的那一瓶。 其实你不觉得全能乳液的那个保湿度在乳液的里边是非常优秀的吗？ 没有觉得。 没有吗？ 你可以试一下我刚刚推荐的这一瓶。 来说真的是很鸡肋。 嗯，很鸡肋，就是我不好也不坏。 对，但是我用也不可以，我用的时候就会长闭口，就觉得它好像吸收 不 进去。不 应该长闭口呀，用这个 就是我会觉得它吸收不到里面去那种感觉 吗？ 对， 其实全能乳液比较优秀的一点在于，一是它号称是纯植物的嘛，然后孕妇啊敏感皮什么都可以用，但是后来经过很多人测评发现它就是属于假质砒霜抑制蜜糖的那种，适合的肤质用起来非常好，它就很像 SK2 神仙水。 对， 适合的人用起来很好，然后不适合的人 神仙水我真的没有办法， 是吧？我好多干皮的朋友用完神仙水就是被拔干到满脸爆痘烂。 我觉得我用完神仙水可能这辈子也做不了神仙。 是，我用完小 感觉会皮肤会变得更薄， 但是我 酒精成分太重了。 对， 但是我真的有的朋友跟我说一生推神仙水，说觉得简直是太好用了， 它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镇定的剂， 而且它确实皮肤擦完以后会变清透，尤其适合就是那种脸上不太爱去角质，角质层比较厚的人。 是的， 它给我的感觉就是不断在剥落你的角质，所以你的皮肤会变透，是要这样的感觉。 是的，另外刚刚给大家推荐的银座护肤的这一个乳液之后呢，他们家还有一个产品，今天我跟晶晶我们两个又撞款，我们两个人有很多同款产品，他也有，就是他们家的这个玫瑰的按摩油。这一款按摩油我觉得就算它问过我也会愿意回购，因为它的味道太好闻了，而且呢我是把它穿插在我的护肤过程当中，就是在跟和精华差不多在前后脚这样使用。对，因为我会觉得它很滋润，然后再多一层按摩的效果，因为味道真的是太好闻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款可以推荐。 我是不喜欢玫瑰味的。 真的吗？ 它这个很好闻。 很好闻吧？ 对 对，而且呢，这一款产品它是因为银座护肤他们家的东西，它还有一款什么黑白双煞精华，那个实在是太贵了， 太贵了， 我完全用不起，那个真的太贵了。所以他们家几款性价比比较高的产品，就是我能买得起的，我都买来了。那个黑，你知道黑他们家的黑白双煞精华吗？40毫升就要10000块钱， 我的妈呀，10000人民币， 对，就是两瓶要16000多， 我的天哪， 好像之前明星也有推荐过， 对，实在是太贵了。然后我觉得虽然我没有试用过，不好说它好还是不好，但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实在是可能会稍微有点低，因为你在一个正常的价格范围内完全可以选择到适合你的，然后可以帮助你皮肤变好的东西。对，就是大家不要说盲目的去追求那种，这实在太贵了。 我觉得贫穷真的是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我也是完全，因为我是通这个是我目前认知到的最贵的精华了。 是，我以前以为莱伯尼的铂金精华已经很贵了，就免税店大概也要4000多，国内7500，50毫升吧。我当时就觉得天哪，天 太可怕了。 直到你跟我说了这个， 对啊，这也是我们今天提节目想传授给大家的真谛，就是说不要去盲目的追求贵的产品。就像我刚刚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只要1000块就可以买到2瓶50毫升的，能用很久。 我也要推荐你一个。明星同款，是个紧身，对，很便宜，100左右吧，对，也是范冰冰同款的，那这个性价比就简直太高了， 哇，哎，那你用完了之后真的会觉得那个颈部的皮肤有所改善吗？ 我觉得会好一些， 但是我是那种很懒的女孩，我是那种会脖子上的皮肤都是比如说用完精华或者面霜剩了一点就蹭到脖子上， 对我也是，但我觉得用紧霜 其实保养到脖子就是好的， 对， 真的吗？ 就是、很精致啊。 但是这个应该现在也是 不好卖， 断货了， 是的， 疯狂断货。 这很巧，我是在范冰冰推荐之前买的。 哇， 天，证明你跟她一样。 OK， 今天我们在护肤品的单元给大家推荐了从卸妆到爽肤水，一直到面霜各个级别。哎，你们在带的东西还有没有讲过的吗？ 有，哎，我有一个特别要推荐的一个，可以说吗？这个芦荟啫喱。其实我们大部分人认为这个芦荟是特别鸡肋的一个东西，但是我当用它的时候我被惊艳到了，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修复的功能，是 好像更适合夏天，哎，因为芦荟嘛，毕竟夏天也会经过一些紫外线的晒呀， 对，而且适合敏感肌，它是有一个修复皮脂膜的功效，然后像我朋友前一阵子去摩洛哥玩，他又给我发微信说他带这个去了以后没有被晒红，就用完以后会有一个很好的修复的。 哇哦， 对，很棒。 那它是用在什么步骤的？ 像它用厚了的话是可以当做一个膜了，之后把它洗掉，如果用薄的话其实可以当做一个乳液来用的。 OK， 像这一款我觉得就很适合夏天，包括如果大家去什么海岛旅行的话都非常的适合， 而且适合长期比如会换地方工作的人，因为我们可能这个皮肤会根据一个地方的一个会有一些改变，然后想有一个维稳的功效的话，每天晚上用到这个会有很好的效果。 OK， 这是用在面霜之前 OK， 薄薄的涂的话是面霜之前，如果厚涂的话就可能要需要洗掉。 那如果薄薄的涂的话还需要涂精华吗？ 我其实最近发现一个新的用法，因为我来北京这么几天每天熬夜下巴爆痘了，但现在可能已经看不到了。 对，我刚刚还想说让咪咪来在最后的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他昨天晚上到底做了什么，我很想知道，因为昨天我也见到了他， 对，我们见面， 但是和今天的他是不太一样的，他昨天下巴上面痘是还挺明显的， 显 对脸颊上皮肤很好，但是下巴上是有一些痘的。然后刚刚我见到他我就说天哪，怎么回事，为什么没有了？ 就是有用这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面膜没有带，那个很好，那个相当于打通皮肤的通道，那个 焕颜， 对对，那个叫凝视焕颜面膜，然后这个是我这几天连续晚上用的，然后我会在水之后抹厚厚的一层，用一个水膜，我会经常推荐我朋友买一个弹绷棉，日本弹绷棉，那个很好用，敷水膜很好用，然后把那个水膜敷上去，然后再敷厚厚的水，然后这会儿的芦荟是厚敷的，但是我并没有把它洗掉。 OK， 你是局部敷的吧？ 我全脸。 OK， 然后我都用之后第二天我感觉我的痘痘就每天都会下去一点。 很赞，而且 芦荟其实夏天是冬天其实也可以用， 可以的，尤其是敏感性的肌肤。 嗯哼，好，感谢您的推荐。晶晶，你呢还有没有推荐的东西吗？ 我再推荐大家一个非常好用的去角质的。 OK， 然后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它是非常安全的，包括现在像你在孕期啊，然后一些宝妈们哺乳期啊，所有的人都可以用的。它里面是有那个荷荷巴颗粒，然后还有一些坚果油。然后呢你会发现，因为我就是我是混合又敏感嘛，然后就会发现平时用一些去角质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刺痛，就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洗的时候或者说你在按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脸非常的痛，然后但是你这个你用的时候你会发现脸非常的滋润，然后没有任何的疼痛感，没有刺激，然后你洗完了之后脸就非常的软。 OK， 去角质其实 感受一下在手上， 像咱们如果周期不去角质的话，其实我们再用再多的护肤品都是 没 吸收的。 对， 这个可以直接涂在手上吗？ 可以啊，你可以感受一下，然后你就按摩差不多3到5分钟，然后它就会把你皮肤里面的脏的物质全都给你揉按摩出来。 对，还有很多朋友问我这个敏感肌可以去角质吗？其实都是可以用的， 对， 只要你用对产品，用对这个适合敏感肌的这种天然一些的产品都是很好的。 对，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它们的味道都很好闻？ 嗯，哦，这个味道是好闻的， 是吧？ 是好闻的。 我当初用这个用在手上的时候，确实是把我惊艳了。 嗯，它这个揉着揉着颗粒是会那个 吸收 进去的。 对， 很赞。大猴，你是不是这个还没有说？ 是。不是，这个是菊灿，哇，这个风真的太大了。当初因为微博上有一个活动叫救救雅顿，就是雅顿这个牌子其实很良心的，但是 很良心，价格也很良心。 对，但是它现在的高端线就菊灿属于它的高端线嘛，挺贵的，国内这50毫升要1600。然后当时那个活动发起来以后吧，就雅顿的其他的系列还是滞销，但是菊灿就风火。刚开始的时候在国外买这么一瓶打折500多，现在900块，哎，就一下子。 为什么呢？涨钱了吗？ 对，是真的好用。我有一天晚上去喝了酒，喝到凌晨3点，当时还在倒时差，于是早上6点钟就醒了。我在睡前我其实已经喝得晕晕的了，但是咱一个 减肥期间喝的吗？ 是的，不要命了，我跟你说，就膨胀了，喝的呀就晕的。然后卸完妆以后什么也不干，就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涂了巨厚一层，非常的大方。然后第二天睡到6点起来了，怎么也睡不着，我就又爬起来，我一照镜子，哎呀，镜子里是谁，还挺美呢。我当时就觉得菊灿是真的，因为它这个里边有一个我不太懂化学叫苯什么什么苯某某，是一个成分，据说是真的很有效的抗氧化。其实抗氧化就等于它会让你的皮肤不容易暗沉嘛，就会有一点隐性的美。 很想用哎， 你真的可以试 试。而且它的那个颜色也是那种橘子色。 对，但有人说啊，像你这种皮肤偏白的女生，刚用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角质层染色。 就要把我变黄吗？ 对， 那再见喽。 好的， 那再见喽。 对，会有一点点，尤其皮肤本身比较白、比较透的女生。 嗯哼，其实一说到护肤品，我们每一期在周六种草的环节，都是因为今天跟咪咪可能第一次来，然后大猴经常来，就会发现我每次都是聊到简直就不行，互相被种草，然后经常有的时候就是一下了节目就是说，哎，你那个在哪儿买的，我真的要去买，就会这样。所以也希望今天通过我们这期节目能够帮助到大家，都可以找到在这个夏天适合自己的护肤品，不要说因为用错了产品长一些什么脂肪粒呀，或者是让皮肤变得更差，这都是我们所不愿意见到的，也希望能帮助到大家。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潮流梦工厂，时间已经不等人了，虽然还想聊很多，但是马上要结束了。也感谢今天我们三位嘉宾的做客，来跟大家 say 拜拜吧。 拜。 嗯哼 ，OK， 那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我是小雨，明天见喽。 About is what is going down and what's been mad.